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其实咧， 镇定啲， 系、多谢各位关心，系、即系应该暂时嚟讲就唔会 管 住青筋， 青筋都露出嚟啦，郑华。 因为其实嗱，亦都公道啲讲讲，你话嗰个真系咁唔好彩，喂，咁你话嗰个胡官做唔做呢样嘢？我相信做到噶，即系嗱，即系 touch wood 啦，又系啊。如果真系鬼嘅话 ，sorry 咯，系咪？我唔啱咯，我估捻错咗咯。咁我唔系唔可以错，我真系可以错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睇牌面呢两个就唔似。但系问题就系话，嗰、那个所谓叫 Greater Evil 咧，佢就摆明话俾听佢系 Greater Evil， 因为佢老板不嬲都系个 Greater Evil， 而佢做开嘅嘢就系香港你最睇唔到。潜在住最大嘅问题，你话香港冇普选系咪最大嘅问题呢？零三年之前都冇普选，九七嘅时候都冇普选噶。但系问题就系你相比而家同零三，你有啲嘢零三系唔会见到噶，大佬，你唔好就又中唔好翻翻咁前啦。梁振英当选前曾荫权嗰五年，你系咪大家平平安安呢？即系当然你话喂，又唔系金融海啸、金融风暴，你起码唔会见到咁多解放军啲相啊，你起码唔会咁多内政嘅嘢啊。即系佢贪唔贪系一件事，但你起码见到香港，就算经历呢个金融风暴啊，咩嗰啲嘢都好，大家一齐冇钱，大家一齐穷咯，系叫市面萧条，未至于就系话香港人斗香港人、啊。即系当初你话话九， 呢个我觉得真系最大影响，即系影响到系你无论你本身系咪喺呢个圈入边都好啦， 系 都会影响到。 即系有好多嗰啲影响，唔系话一定系民主嘅一个诉求，或者一个政治路线嘅斗争，而系话你真系觉得嗰个地方第一冇法治，系人治，嗰个地方啲差佬你见到日想打柒佢嘅。咁啊，争第四样嘢就暴动噶啦！你试下冇睇，即系你试下个你知啊，大家冇饭食啊，咁啊暴动噶，因为但系冇办法，而家香港咁多大陆人，经济咁好，系咪？咁你试下香港冇医生睇啊，又或者你要好多钱先睇到医生啊？即系你 healthcare 做得唔好嘅，即刻死啊，即刻暴动。但系即系而家香港未去到嗰点啫。问题就系话，你就算去到零三经济几咁差都好，你唔会觉得香港人斗香港人嘅，即系呢个系个 bottom line。你要想香港人大家团结一致，又或者即嗰种内耗就系话七一就非常之团结噶，零三七一咪大家咪出嚟咪声讨个政府咯。你话香港系咪特别乱？我唔觉得嗰时有人掟汽油弹噶， 从来都冇咁有。 而家有人烧垃圾桶，下一步掟汽油弹噶啦吓。即系同埋就系话嗰时最大嘅炸弹系边个掟嘅咧？就唔系市民掟嘅，系大田掟嘅。因为佢带头第一个唔信任北京嘛，咁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有好多感激佢嘅。但你起码都觉得嗰时就算系建制派都好啦，佢都有一副佢都有一副就系话，我都讲道理嘅嘴脸系咪？ 同埋佢真系都好似咧，即系你话几十万人上街咧，好似都有啲用。而家 系 exactly 一点钟都冇用喎、啊。而家 就系话俾你听，你爆单咁嘅嘢吓，几万人瞓喺金钟。瞓咗几十日，我就系唔睬你就唔睬你，即系嗰样嘢令到就系话，你冇车搭翻工嘅人就撕裂啦，啊，你老板有啲人冇翻工嘅又撕裂啦，吓、啊，你老板见到股市跌你又撕裂啦，咁啊一日咪就系谂呢啲问题咯，咁你系谂啊蓝丝斗黄丝嘅，咁喂，我觉得香港系唔好话你话进唔进步啊。而系话嗰种内耗，同埋大家见到，屌你尾，我知道啦，我边个亲戚嗰个男师嚟嘅，我边个小学男师嚟嘅，佢差佬嚟嘅，一见到佢睇佢唔顺眼啦。而系话呢一种斗争喺香港人根深蒂固地形成咗啲文革嘅风潮，而嗰样嘢时间一耐系修补唔到嘅。即系当然你话我都系讲一句，曾俊华都可能会咁衰嘅啫。咁我真系唔知道，问题就系话。起码我而家信咗个曾俊华，嗰样嘢叫心甘命抵，啊，即系等于系结婚一样嘅啫，冇人担保你同佢结婚，佢第时又唔会勾佬啦，佢又唔 是担保他咩第时突疾病啊、贫困啊，咩时候你又会一定会同你一齐咧？佢都可能走佬、啊。问题就系话跳千挑万选，你梗系自己拣噶嘛。当然呢个曾俊文唔系你自己拣，问题就系民望你有得参与啦啩。咁你咪 pop vote 投下佢咯。你如果中意佢嘅话，即系当然。亦都非常之尊重，你觉得而家呢一刻唔系胡国兴系做到呢个工作非常之好嘅，咁你咪投胡国兴咯。 你四个全部都可以唔投嘅，三个。 啊，当然呢个系另外一个选择，我欢迎你嘅表态、你参与民望战，你有份啦啩，系、嘛？即系我觉得而家我系真系一个好 humble 嘅要求，你关心一下你嘅社会，你关心你嘅社会之余，你会觉得你会思考乜嘢系最啱呢个社会而家可以做得到嘅，而系。Rather than 你坐喺度打倒港共政权，香港独立，即系其实系真系好好听，我都想跟你唱嗌香港独立。问题就系话我冇枪冇炮，我唔知点样同你独立嘅啫。其实我系预备咗另外一个大 topic， 我今日想讲嘅问题咧就系真系冇时间，我又惊我自己爆血管。其实系关于。非常今日我 send 完俾阿 Chris， 阿 Chris 系正正，哇，好似睇得好似少少明，但系其实谂下谂下，唔系，其实我好深奥。咁我系即系其实我好中意问一啲问题咧，喺我 Facebook 睇下边个人答嘅，即系睇下边个唔识死。咁我上个礼拜五我就问咗一样嘢，何为社会运动咧？即系当然有啲好有创意嘅答案啦，例如就系话你所有冇生产力，但系又做完会自嗨。嘅运动咪社会运动咯，即系有啲就话喂，我斗死我政敌嗰啲咪政治运动咯。咁亦都当然有啲非常之正路嘅答案，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最近我心目中嘅答案，就系话香港嘅政治运动而系糅合咗两样东西，一就系一个意识嘅成全，系乜嘢嘅意识嘅成全呢？就系香港人要认识，唔可以俾人，即系唔可以俾共产党温水煮蛙。简单嚟讲就系话，就算呢个政权对你几咁好都好，即系所以其实我而家好捻唔拉咧，就系话你啲反对派去用一啲议题去攻击啲候选人，其实咁系唔捻啱嘅。你攻击佢系攻击呢个小圈子选举，唔系攻击佢啲政策。咁假若佢啲政策应承咗你咁啊点咧？即系你 OK 社民要咗啲公司，突然间林郑一上台。我觉得而家系一个适合嘅时候推行最低工资。我觉得而家香港人有身份证嘅咧，每月攞4000。你话咁嘅差，系咪后唔可以收声，后唔使讲嘢咧？咁社民联系咪日去政府？喂，林郑好嘢，林郑好嘢，系咪举牌支持佢咧？好啦，你有第二个要求啦，佢又满足咗佢第二个要求，去到最后第一样唔应承你，就系你冇得普选。咁你到最后，你就系要求佢十样，佢做咗七样，三样嘢唔应承，唔应承嗰三样就系啲政治诉求，七样嘢应承咗你就系啲民生诉求。咁我问你呢啲反对派，你点样面对住一个共产党差遣嚟管理你班人去否决你个民主诉求嘅傀儡？完全系唔合理嘅，你攻击佢就攻击佢，唔好啲民生嘢攻击佢。点解我咁讲？又话当你只要你生活喺港共政权底下。如果有人屈我话我系一个建制派，咁我会答佢：我何时何刻都有一种 mentality 准备，共产党冧荡之后，香港可以点样推行民主，又或者大家点样可以团结香港？我系有呢个心理准备嘅，而建制派绝对冇呢个心理准备。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佢希望阿爷千秋万世 ，which I 我唔系，我唔同意，我唔会有咁嘅祈求，亦都唔会有咁嘅谂法。呢、这个就是我同建制派有咩分别？即系当你觉得唔系，你支持薯片，你就支持建制派，你嘅思想真系狭隘得紧要，你真系。 其实你支持薯片，甚至胡官都好啦，即系你唔系要支持佢全部噶嘛？ 咪就系、 是，系咪先啊？即系你一样可以边啲嘢要，边啲嘢唔要，你一样都系准备随时扑出嚟同佢讲数噶嘛？系咪先啊？ 系啦，即系所以点解我准备呢一样嘢讲咧？你翻屋企。你而家喺屋企，你问一下自己，过往呢十年、二十年，有啲咩大型嘅政治抗争，而你觉得系非常之成功、空前地成功嘅？你可能数到两样：一反国教，因为始终都撤回咗个法案 23条， 佢始终都令到大田改变主意，七一成百万人上街，呢啲系大家睇到嘅。但系大家有冇谂到一啲失败嘅例子？太多咯，即系雨伞。某程度上嚟讲，你要求撤回831，佢唔撤回831，大家拉到。 嗯、 我唔识点 raise 呢个系一个成功定失败。即系好嘅就系话大家守住呢条防线啦，系咪？咁大大小小嘅冲击， 你冲击系为咗乜嘢嘢咧？即系譬如吴亮升好多次喺财委会谂住粗暴批拨款、起高铁、港珠澳大桥点点点。你冲完系咪佢唔平？佢系咪唔拨先？咁大家有眼睇，佢依然系拨噶。咁你点样睇呢个所谓叫社会运动出嚟个成果？简单嚟讲，成果就系失败咯。点解会有人前嗰排话自己退出社运？系因为香港社运不断咁制造一个失败嘅情况俾大家去 encounter。因为呢个事实上系冇办法噶。有啲我哋系即系有啲一有底线去抗争，例如政改咁。好简单一样嘢，你守住三分一嘅票，唔好俾佢流失，你就系守到呢条线咯。咁但系问题，你话俾我听，你政改去争取啲乜嘢 ？Sorry， 所有嘢咧系政府提出，你系去投票去赞成佢或者反对佢嘅啫，唔系由你提出嘅。咁我想问下你咁多个政党，或者你哋去抗争，你嗰啲诉求系根据啲乜嘢机制去令到政府接受你呢个诉求咧？即系讲到最尾。衰啲讲句就系、是，其实你全部都系请愿嚟嘅。咩叫请愿呢？即系阿孔令瑜喺啲场合举牌嗰啲，即系举完大家影张相走嗰啲。即系其实 more or less 大家系做一样咁嘅嘢。即系千祈唔好呃自己，即系真系可以唔呃自己咧。七一嗰啲唔系呃自己啦。嗱，你真系佢有一样嘢想过，你五十万人冲上街唔俾佢过，而佢尊重你嘅，呢、這个就系一个壮举。 不过咧，我觉得呢样嘢咧要有一个注脚 ，footnote。 就是说呢，我们不可以单单看那个你正话讲那些，譬如某个示威活动的个本身，而看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潜移默化，这个就是社会运动其中很重要的。 那些就是意识传达的运动，就不是一个叫抗争，或者是我 这两个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你不是只有一样东西会发生得到的嘛，是吧？ 对啊，这两样东西原本是应该最好呢是共存的 ,Chris,、你认同的嘛。有些东西可能是喂，譬如维园七一都是一个抗争来的。不是七一六四咁你喂嗰、那个烛光晚会都有抗争嚟喎，我就係喺你眼皮底下做你最唔鍾意做嘅嘢，我就係要每一年更加多大陆游客落嚟睇到呢件事，我就係要督你眼督鼻咁点呀。 同埋嗰个 message 你已经 across 唔係淨係香港外地、 exactly. 屌你去撚全世界㗎喎。 咪就係囉，即係当然你话喂、即係讲真啦，嗌嗰啲口号咩结束党专政，係你呢下嗌完下一刻呢共产党依然系都喺度嘅。问题就係话你要让呢个意识，你要令呢个选法，即系呢个想法，大家成全落去，呢、這个烛光晚会就要喺度。简单嚟讲，问题就系话呢两年睇到嘅系咩嘢呢？就系我讲嘅内耗，头先讲嘅内耗，而家就系两条路线嘅人不断睇唔上眼对方嗰条路线嘅。我觉得你个烛光晚会系戆鸠嘅，因为你呢头开完烛光晚会，嗰头共产党依然喺度，所以你系戆鸠嘅。但系问题我喺中流嗰样嘢咧，我就唔戆鸠，因为我六千子弟兵第日会同我讲革命。会同我打上井江山，即系呢个当然系嗰个人嘅讲法啦。咁即系点讲啊？喂，我又中唔中意你条路线，你又唔中意我条路线，咁大家就喋喋不休咁喺度讨论落去啦。而家所谓叫薯片，所谓叫胡官，亦都系一样嘢。你觉得你个票系彰显到你嘅意思咩？冇办法，千二人小圈子选举，你个票改变唔到大局嘅。问题就系有啲人我坚持，所谓叫原则，我一定要投呢票落去，又或者我坚持我唔投呢票落去。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互相尊重，但问题有些人就觉得如果我这一刻真的换到五年的、所谓叫做休养生息的时间，我觉得香港是值得有这五年的，所以就算我被你闹我的港奸道，我依然要支持薯片。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两派的人可以互相对垒互相咒骂、要咒骂到一些选委只告诉我他下年就不，即下次就一定不搞了，因为就是我不知道选来做什么，做了选委要被人屌的，发份教啦，仲搞呢啲系嘛？今日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